说美丽的一句对白，倒是一眯眼一样美一样期待，却等不到后来，只等你从头再来。艳阳天我为你展开，哦，手中的半风筝也为你摇和摆，世界不在，你依然站在站台，走了依然会回来，扬起尘埃都变成一种黑白，你是我爱的女孩，最爱的女孩，带我到温柔的木片时代，你那白的裙摆，那黑的刘海，教我说美丽的一句对白，那是一米也一样美一样期待，却等不到后来，只等你从头再来，才发现我的喜怒爱的音又在，多为了你的宿便主演不会改，从你的马路再走回来，二月再躺回来，世界在逆转过来，是否现在越无奈，过去越实在，难道回忆是为了明白，你是我爱的女孩，最爱的女孩，带我到温柔的默片时代，你那白的裙摆，那黑的刘海，教我说美丽的一句对白，当时一幕幕一幕幕一样精彩，却等不到后来，只等你从头再来，那双鬓都斑白，也等你从头再来。 刚才来听到的这首相当复古的作品，似乎充满着一个很老灵魂的作品，其实是来自于相当年轻的方大同。有人把方大同和周杰伦或者陶喆拿来相提并论，其实呢仔细划分的话，他们三个人都是有区别的。因为周杰伦是比较有创新的自创的中式的 R&B， 而陶喆呢则是西化的偏美式的 R&B，但方大同其实是六七十年代复古的灵魂音乐。在当下的华语乐坛，所有的年轻人都求新求变的这个时候，方大同的怀旧灵魂音乐正好独树一格，与众不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同样是爵士的改编方法，夜来香来自于黄龄。

变成我俩现在分手的理由。我不是不柔，只要你想走，向我挥挥手，请你答应我最后的要求，不要再回头。我不是不柔，对你的要求总是做不够，还是我给你过分的自由。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台北的机场》，有一点像剧情片的感觉。这首歌的歌词是由温兆伦亲自来创作的，歌曲的前奏部分有一点像类似于电影或者是电视剧对白的感觉。打通电话之后，男人问，是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而女生在长久的叹息之后回答，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这首深情的歌你还有印象吗？其实很多人对温兆伦的印象是因为他曾经主演过很多 TVB 的相当成功的电视剧，像《义不容情》《我本善良》《辉煌》等等，但实际上他最开始出道也是因为参加第一届新秀歌唱比赛而踏入演艺圈的。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听一位声音里面非常厚重，有故事，有时间，有岁月流逝感觉的歌手，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柯以敏。 飞机从黑幕到天明，子弹列车从谷底到天际，追逐地平线，流连秘密花园，在横河看日出，日落桥点钟声，走遍了大半个地球，只能说真爱是可遇不可求。不可以去你漠视心的空虚，回眸时你早在哪里。我变沉默，就怕 这首《美丽》收录在1999年柯以敏被忽略的同名专辑《美丽》当中。似乎演唱的风格没有那么的外放，却是我相当喜欢的，有安静有厚度的感觉。其实当年柯以敏的声音也算是一个歌坛神话，人们在听过他的声音之后也感叹世界上竟然有这么美丽的表达。不过当2005、2006年他高度的在媒体曝光的时候，当他开始在各种各样的选秀节目评头论足的时候，很遗憾的是他的名字被很多不了解他的人列入了黑名单。所以我们曾经听过他歌曲的那些人终究还是为他的好声音觉得可惜。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歌坛几十年如一日的好好先生刘德华。 只是灯光穿过酒杯，晚风偷窥灰色约会，这数晚你带着敷衍的身躯，只不想多跟我意会，即使相拥都似误会，眼睛仿佛想讲再会，沉默对着沉默，烟灰双方心神实在未用会，请说谎吧，不要相告你有他，怎这最后一笑有火花，假装一双恋人，假装一起欢腾，假装喜欢亲我吧，重演当天的好戏，即使即将分离，假装一笑可以吗，假装一双恋人，假装一起欢腾，假装舍得跟我吧，留多些事忆，即将孤单的人深深的亲他，就算假，曾是痴，即使于今时亦尽是情意，请说谎吧，不要相告你有他，准这最后一笑有火花，假装一双恋人，假装一起欢腾，假装喜欢亲我吧，将分离，假装一笑可以吗，假装一双恋人，假装一起欢腾，假装舍不得我吧，留多些事忆给那即将孤单的人深深的亲他，就算假，假装一双恋人，

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我不愿意再放纵，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我不愿意再放纵，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80年代和90年代华语流行乐坛的指标性人物之一齐秦带来的《夜夜夜夜》。现在有很多会唱歌的人，也有很多技巧相当棒的歌手，可是在他们的声音里面很难找到像当年的齐秦这种温暖温柔和淡定的真实感觉。要给你听到的是被人称为歌坛的东方不败的女歌手张清芳。